欢迎到我他差呢轮，我系杰达， 我系梅日。 今日2025年3月24日星期一，啱啱过咗嗰个礼拜就系 NBC Japan 春，就每年嘅春新春动画界大拜拜嘅。 呢度系我 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就一大堆作品走出嚟，多到我哋咧，哇！整你净系睇啲资料睇到呕。而家以我哋几多重点作品嘅，咁我就读哪一 part 啦？难得地有咁多重点发表。 戴定头盔先，因为有部分作品以前已经讲过嘅，即系通常我哋新闻会介绍一部分新番噶嘛，有部分以前已经讲过嘅，咁我哋可能会重略。或者是甚至直接 ignore 咗佢，有部分有消失，有新消息嘅都会讲少少新消息啦，咁样。因为之前其实有唔少嘅消息系之前已经有相关消息，甚至我哋新闻报过嘅，可能我哋话啲重略啊，或者直接跳过咗嘅，咁新跟进嘅消息啦。 嗱，咁 Any Page Japan 咧最大单嘅新闻唔系有咩新作发表咁预咗噶啦，新作就最精彩就系预定系今年7月播嘅 Grand Blue。唔系碧蓝航线啊，系碧蓝之海，即系所谓嘅青春，有爱情、友情、潜水都冇嘅，咁走动，咁走随心动画，咁啊自期啦。 我哋新闻都睇过几次啦。 咁咧，佢而家四组重播第一期嘅，咁咧喺今年 Japan 咧一开头就搞咗个即系 event 一实有噶啦，嚟做宣传，咁就创下咗，唔知系咪第一次咧，就五个嘉宾声优攞住罐阿萨希啤酒上去饮，一路饮一路做节目，而咧。更精彩就是咁佢NBA 佢有展区噶嘛，竟然展出咗部下比冲击实验嘅装置。所谓下比冲击实验，你解释下末日，呢个你专行嚟嘅。 唔识我， 唔系简单讲啦，工学实验就系测试一件物件嗰个冲击受嗰啲器材硬，即系材料硬度啊，将嗰个锤仔拉到个高度，然后自由落体撞落啲器材，撞落嗰个零件嗰度。咁零件 哦，嗰、那个我唔知道个名字， 就你知噶啦，因为你功课一定知嘅呢、這个就 吓，呢、這个要系实应该叫测试啦，主要系攞嚟测试件嘢嘅物理性质，主要系刚性、硬度同脆性啦。咁一个咁样嘅实验，佢得出一件嘢到底有几硬嘅一个测试方式啦。咁得出个系数之后，要先方便后续佢嗰件嘢要点样加工啊，嗰类嘢啦，咁样嘅。 咁咧，呢个喺漫画里面咧，副教授就系用呢个测试就系、是、嗱。在测试机嗰度摆块铁片喺度，然后揾个人企喺另一边，咁咧就将个仔掉落去。如果块铁片唔断，俾做四次，如果块铁片都唔断嘅话，就冇分攞。咁、那个锤仔如果打碎咗铁片向另一边飞到，我点啊？咁就结果就咩？碎弹装置变咗一个，而喺会场里面就摆部机喺度就话：欢迎挑战者参加，但系啊，你青春有咩问题，我唔包噶。因为这个先成为了呢 Grand Blue 里面其中一个很经典的装置，很多人一听到什么下比冲击试验，大家想到就是哦 Grand Blue 嘛，碎弹装置嘛，后来还结合了什么七方装置，就是你讲大话，那个机就突飞下来的了。 知道， 我知道吧，我想上坚持想出来的东西都是不是人想出来的。 但是只能讲当年的到大学生年代呢，这些网购东西其实又真的有发生，有就仲有不少啊。即当年拿人去阿鲁巴啊。一个阿鲁巴应该是变成死鱼的。即是四个人捉住一个人的手脚脚。 撞树嘛。 然后一样撞埋那些树又好，灯柱又好，又是这样的东 西。但是因为井上坚义本身是工科出身的，他是做好像是工程师那类东西的。所以他知道那个古灵精怪的咩，唉，都唔知讲。 呢个材料学要用到的嘢嚟噶咯。 系咯，材料学嚟嘅呢个系，咁就睇完之后成班喷发，而且佢真系有啲人真系走去玩，石系话明嘅一零一，因为佢系因为佢讲明个公式就系一零一度，有一度降落去咧系冇事嘅，啱好就喺呢个富浪下面前停低。当然啦，如果你加喺嗰个材料上面加300克嘅压平陀嘅话，咁条数值就唔同晒噶啦。好，咁就另一单就系几大家好期待嘅就系、是。敲碗敲咗唔知几多年噶啦，吊打物天使，咁就终于有新消息啦！就七月登场，今年七月真系唔得闲。咁新角就天使兄弟， 我记得好耐，即系佢讲新作的时候，已经系两三年前嘅事嚟噶啦， 都讲咗年， 系好耐之前，我好似仲喺香港报嘅呢单嘢，即系 热啦，谂下呢套嘢系2010年嘅加利史作品嚟嘅，咁加利史散咗咁耐咯。 板机写出咗唔知几耐咯。 哦，咁嗰阵时就话因为 check 架嗰班友走咗，所以就肯定冇下文。后屘就喺个 email 入边突然间话：，哎呀，我哋有下文啦，即系同隔时倾点数啦，好明显就系倾点数，你有下文啦。然后咧，然后没有然后了。拖到而家先真系话你听，确实地系几时汇报，都真系等咗好耐，而且有啲新消息啦，咁样 系啦，咁有新角色嘅天使兄弟，咁就夏目纯里同埋上川悠长就新角色嘅天使兄弟嚟嘅，咁就呢度有鬼佬变超红，因为佢系几鬼佬 feel 嘅，佢啲风格系 几微妙嘅。我哋讲翻啲历史啦，我谂大家都咁耐之前嘅嘢，我哋再讲一次都冇所谓啦。 唔记得咗啦， 即系咧讲紧咧，佢系飞天小女嗰只风格啦，大家应该记得啦。而飞天小女原本系乜嘢呢？系鬼佬世界卡通频道嗰边想象心目中嘅美少女，系啊，日本美少女，哦，眼大个头大嗰、那个可爱样，喺佢哋眼中嘅日本美少女动画系咁样嘅，然后用佢哋嘅风格做出嚟，就系飞天小女倾，而。呢套嘢又系致敬翻嗰个同一个风格，所以系互相致敬嘅结果嚟嘅。呢个当年咁啊，讲到你睇下，仲要讲埋啦。佢新嗰两兄弟咧 ，Poly 乜春啊，总之都系啲塑胶嘅材质嚟噶啦。好似佢两个嘅名都系咁。香港我哋冇乜咁样叫法，但系台湾一种叫法叫塑料姊妹，即系话嗰啲好闺蜜，即系嗰啲女性友人啦。平时看起嚟好亲密，但系实际上咧一笃就穿嘅，因为佢哋好中意用啲塑料去讲一啲我哋粤语会讲好化学啊，某啲嘢好化学嘅关系，就系话塑料姊妹。咁而家佢呢个就变咗塑料兄弟，虽然就冇乜关系嘅咁啊。等啦，真系七月 系啦，总之又敲最俾敲碗敲到啦，七月啦。今年七月好唔得掂，七月超忙啊！ 即系本来真系做咗忙啦，自从出街佢哋走咗出嚟之后咧，应该系大家都唔认为会有噶咯，但系居然真系都有，咁可能都贪乜一定会多得吉纳斯收个皮咯。即系佢唔系财困咧，应该系打死都唔会肯俾佢去做噶啦，咁啊。 啊，跟住啦，好啦，跟住咧就系、是。转生为第七王子，随心所欲的学习魔法之路。 呢套咁佢而家咧就二期，咁啊七月会播，咁啊二期之前都提过啦，咁而家就讲到明七月会播。如果你唔记得呢套系乜嘢，就系嗰套男主角系个正太，而且非常之娘嘅作品。即系我完全觉得佢只系画只罗燕啊，画佢系正太啫。不过唔紧要啦吓，即系又系一啲 咬鸠佢啦，反正都 又系啲咬挛性癖嘅人。 厕纸翻，啲厕纸翻晒。 厕唔厕纸唔重要，重点系啲咬挛性癖嘅部分。 唔睇得咯。好啦，下一套《魔刀精兵的奴隶》，我最初以为《魔刀精兵》，我以为另一套嘢嚟添噶。系啊，咦，唔系，好似画风唔系嗰套嚟嘅。 呢套咧就好耐，即系之前话咗要搞，讲完之后咧。一路冇晒声气，咁呢次终于之前话佢动画化，咁呢次就话佢听2026年出会出，都未定啊，而家先2025年头啫，大佬，下年国庆期未定，总之下年要出，总之就行出嚟话佢听，我哋冇跳票啊，冇走佬啊，即系总之会有啦吓，咁有时都会咁嘅情况出现嘅，我估佢应该中间有啲撞到啲咩问题嘅，要延期，而家都唔知延到几时。咁可能系中间有啲咩中间企划出咗乜嘢问题，其实佢明白动画企划向来都唔系一啲好稳定嘅嘢嚟噶嘛，中间出咩差池就可以大跳票啦嘛，应该系类似咁嘅情况，结果就要延期。咁我而家比较确定到应该系2026年出，你谂下2025年同你讲2026年出，动画嚟讲系好耐噶啦，通常续作年半嘅啫嘛，成个企划都系年半啫嘛。 跟住咧就系、是。其实仲有人追紧嘅咧，至少我冇睇啦，就系浪客剑心。咁咧电视应该播完噶啦，就系京都篇。咁咧第三部咧，佢咧就宣布第三期制作决定，应该就人猪篇噶啦。因为当年动画咧系追过咗漫画，所以人猪篇系沟嚟嘅，即系冇人猪篇嘅。 插咗一扎原创嘅嘢落去咯。 系咯，咁我而家就叫真系拍翻人猪篇落嚟。不过比人猪篇，我更加担心就系、是。究竟和月女两夫妇几时肯完埋北海道篇啊？喺到最终决战嗰时候，突然间停鬼咗，跟住成年冇咗声气。 希望动画版配演到嗰度之前，佢哋做一次咯。 快手有一句，你两个又喺度又干漫画家啊，两个。这个笑话真系， 剑心应该都系行翻去 Hunter 嗰条路噶啦，就系、是、慢慢咁将原作按翻原本，唔需要因为赶上连载而灌水啊嗰啲嘢嘅，重新去做翻一套正常嘅节奏嘅动画。 方向应该是这样的，好彩之前都已经讲过了，就是只是餐桌他会不会 我都是等人，我都是北海道篇的啫， 只是餐桌北海道篇的问题而已，这样 是啦，因为北海道篇当初就是因为电视出，因为当时真人版电影大受欢迎，跟着和月跳起条筋，重新将他当时在人猪篇之前雪藏了很久的剧本拿回出来，但问题就是画到之后呢，他停下画下停下画下，结果去年四月画人画到去北海道篇决战，当时他又是在函馆决战的黄金神威，现在都完了很久了，作者画新作了，现在都还没打，唉， 不知道他怎样，是真的。那 好了，接着就是欢迎来到失恋至上主义教室第四季了，那又这套东西又是画不觉不觉有一季有一季， 虽然他刚刚出的时候是挺有讨论到的，后面第二第三季已经 没人说，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看，没什么人看了，但是已经那他竟然可以出第四季， 好典型，唔系好典型，就系唔知点解佢用出有啲都系嗰句啦，莫名其妙地有啲作品明明冇人讨论，冇乜人气，又唔觉得佢，但系佢出版社一路为佢宣传咁啊，一路出落去，出落去，出落去。 我咁我又觉得呢套又好过好多次子翻嘅。 咁系跟住啦， 我觉得更加莫名其妙系呢套，因为佢更加红。 东京复仇者嗱。好认真嘅，好嗱，真心讲，咁佢出我又唔意外嘅，咁你知噶啦，依类所依类表面卖不良，其实卖腐，其实打主打男同 BL 嘅所谓不良少年番系 keep 住有市场嘅，你唔好理最后佢个结局几离谱，硬离谱嘅作品，总之有腐女做 CP 就有人出，咁佢再出落去都唔意外，都正常嘅。反正我已经出咗第八期咯，咁佢出第四期有咩难度啫？ 系唔同啊！我已经佢讲到明完咯，动画都嗌完啦。今年十月佢叫做 final season， 我唔知会唔会有好似巨人咁 final season， 然后 final 几年啦吓，我唔知。总之应该唔会嘅。咁漫画完咗都完咗咯，咁动画都差唔多系时候完噶啦，咁样咯。 咁总就佢啦。 嗱，都睇我唔肯定到底呢个叫做 final season 系咪真系完啊？你明白呢个动画界，即系有时系咁啦，饱就饱死噶嘛。佢可能 final season 都可以仲系做几季啊？我唔知道。总之完咗嘅 final season 分身而出，压落去咯。 咁但系总之都叫做有始有终啦吓，即系 点都个《东京复仇者》嘅。 哦，即系 呢个咁閪嘢。 即系有猪肉在前咧，我觉得我应该完结已经唔算系咩大问题啦，老老实实。即系有几根年头，睇下成日讲噶咁啊。啊，咁啊，讲啲新作啦。咁呢个之前有提到嘅《女骑士成为民族新娘》，其实喺度蜜糖翻嚟嘅。咁佢确定咗个日期就系十月。佢话今年秋天啦，应该系十月翻嚟啦。咁样啊，长城啊，之前有提过，又唔提咁多啦。咁啊，第一套就系呢个《青春猪头》嘅新作。 唔觉又系唔觉唔觉，又越拍越长嘅。最初冇人谂过佢拍到而家仲嚟紧。 当初佢本小说真系咁捻他妈长嘅。唔觉嘅原因系因为 问题就系你唔会问题就系。佢唔会红，你唔觉得佢咁就会真系走去同佢做拍晒噶嘛，大佬？小说长，但系唔拍晒作品多的事啦。 啊，因为当初净系拍咗一套 TV 一套剧场版咁就算噶啦嘛。咁佢后尾搞中间有两三四年系乜 Q 都冇做过，唔知佢做乜嘢，然后突然间又重新嚟过，然后不断咁继续去连载埋落去嘅。即系呢套作品绝对值得。一路做晒落去嘅，咁今次应该系打个篇啦，咁样。 呢套作品其实我认为佢唔做去，唔系因为佢唔好，而系你又未去到好喺网好叫做咩网络上超大话嚟嗰种喎，即系 keep 住一定人气嘅，亦都有评价都唔错，但系你又未至于红到话要非要做落去不可。咁有咁多作品点解要做落去？咁突然间佢好似唔觉唔到烟马咪有一套出嚟。几妙嘅， 你应该调翻转讲啦。咁多套唔捻掂嘅作品都可以动画化，凭咩？点解呢套嘢唔会动画化落去先？呢套作品本身系水准高噶嘛？ 但系更多更掂动画都冇啦。咁啊，一路你即系大家心照啦，掂唔掂同埋套会唔会动画化根本两回事啊嘛。 咁啊，下一套都系我哋之前已经提过啦。呢、這个《芬香花朵》《落雨阵风》动画化就之前就提过啦。咁而家就确定咗时间，都系今年七月。Cover Work 嗰边做嘅，如之前有讲，我觉得系值得睇睇佢嘅作品嚟嘅。 系啦，跟住就我们不可能成为恋人，绝对不能，似乎可能。 即系而家已经唔系一句说话攞嚟做标题，连个括号自己吐槽埋自己一句都要加埋落个标题度。 我顶你个肺！我睇就嗱，因为系点解咁 cut 咧？就系点读咧？不过咧，呢个作品我就意外就系咩咧？我睇个沙表就系、是。我想睇原因就系、 是、声优表非常好啊， 唔系声优表非常好嘅，剧本方寸念九，方寸老爷啲嘢 佢老人家如果肯认真写嘅话咧，佢系有本事将套嘢变咗另一套嘢出嚟嘅，即系当年袁之空咁样，佢真系同你玩，佢真系同你玩咩动画动画罗德大神 ，safe and low safe and low， 佢屈到咁死嘅。我反而有期待就系、是、你究竟会变咗咩出嚟？佢老人家 呢套作品本身除咗女应该叫女主角啦，主角系女人之外，其实就系当年嗰啲青春校园恋爱后宫喜剧烂大街嗰只。但是因为主角是女人，所以又有少少不同。即唯一不同是这里的啫，其他剩下那些真是那些校园恋爱的。不过因为这样所以它变了 GL 剧。 那不紧要啦，现在 BL 剧其实有几套是真真正正同 男同啊，套套都是只不过是将个女方换了男人啫嘛。 我咁换一换就已经好唔同㗎啦，基本上。呢个当年讲天体运行式嘢嗰时已经提过，好耐之前嗰套已经讲过㗎啦。即係个角色主角唔同咗啦，有好多嘢你都个观点都会 ok 咗好多㗎啦。咁样。咁啊。 好啦，跟住另一套就係漫画，就係画完者个再去死动画化。攞奖㗎喎呢套嘢。漫画大奖。 虽然漫画大奖啲作品有佢唔少都唔係话唔好，係根本听都冇听过。好多我哋啲普通人未必 唔系啱嘅，我觉得呢样嘢啱嘅，即系如果你俾一啲系人都知道咗，咁咪有咩意思啫？讲真，你俾呢啲所谓嘅漫画奖，就系俾一啲大家唔知道作品捧红佢，等大家都知道啊嘛。呢个系呢类奖意思意所在。如果我讲真，你俾《东京复仇者》呢类咁嘅超级红嘅奖，譬如把托啊，个个都知道，佢卖咗咁多次，就系俾啲唔卖啲纸大，喂呢套作品好、啊，应该推俾人、啊，咁我先我有意义噶嘛。当然啦，硬捧嘅另一个故仔啦。但系如果真系好嘅作品，但系佢冇比较少人留意嘅话，呢类奖系应该嘅。咁佢而家动画化我冇睇过就唔知啦，就希望佢会好啦呢套嘢。咁我上至少个书名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字，好得呢个名好。 你讲字数嘅， 字数越少画越少越好读嘅漫画越好。 即系因为呢套又系嗰啲佢系讲漫画。嘅题材嘅漫画，但系又唔系我哋以前成日讲开嗰种画漫画为主，个即系方向有啲唔同咯，唔系嗰啲一般我哋平时讲嗰啲系啲连载漫画家啊嘛，呢度亦都唔系典型嘅同人漫画家嘅一个题材嘅，有个题材本身系几新颖嘅，当初攞漫画大奖又好正常嘅，咁而家佢动画化啦，可以睇一睇，留意一下啦咁样。 跟住嗰套咧就是原创啦，难得地嘅《神春市建设中》。咁就都系七月嘅。 搬原创啦，因为佢原本系有个游戏嘅，咁然后个游戏本身又系个 V 星啦，唔系 V Two 版 V 星啦。即系我点讲啊？即系花圃嗰间，我哋好似有提过呢档嘢啊。花圃个 V 星啦嘅游戏，然后将个游戏动画化，所以你话可以话系原创，亦都可以话唔系嘅，睇你点睇啦。半原创咯嘅一套嘢，基本上系主打就系睇开佢哋嗰啲人咯。以外嘅有冇兴趣就好难讲了。即系呢啲嘢，我之前嘅记录呢类型作品好似冇一套掂过。即系唔系我睇死佢啊？ 但系佢我自己觉得就系将宣传 poster 厨艺病十足咯。咁系有睇市场，但我都唔会红咯。 咁人哋花圃本身就系注意病十足啊！我哋之前提过啦，即系 所以咪咯，总括上唔会红有又系一定 fans 嘅，但系唔会红嗰种。 我唔系话注意嘅问题，中意病绝对唔系问题，最问题就系呢类好 V 星嚟又好 ，V Two 版又好啦，相关嘅动画化有边套系掂过？你话我听，冇，真系一套都冇，见得人嘅冇，几乎套套都系地雷作嚟啊！所以。我唔会话一定唔掂，但我只能话经验上好似大部分都唔多得，即系我只能咁样讲啦，即系讲我远位少少，费事俾人劈。 好啦，跟住呢套咧就《Silent Witch》沉默魔女的秘密。咁咧虽然就话系小说家网站嘅作品，但系感觉上几好嘅，俾我至少我睇嗰个介绍，因为个魔女拍， 净系四粒字我已经可以值得期待啦，今期贵神。 啱， 佢做系构兼剧本 ，OK 嘅。咁而佢系五组又系，我觉得系几 OK 嘅。 而且仲系安定的烧掉五组啦吓。 系啊，咁同埋呢个作品最初睇个标题嘅时候咧，我拉拉眼错过就咩？我以为系新桥天使嗰套咧，群马院做舞台嗰套咁嘅作品。咦，唔系、啊，睇清楚唔系嗰套嘢嘅、啊，咁就搞错咗咧。纯粹系我咁都好，呢套咪就起码都起码可以两句读完，够短。 总之最少是一套应该是一套可以轻轻松松看完的东西，而它不会太过垃圾，就是标准讲到很低，但是 我最少我会相信金奇和 Studio 5组的往绩啦。 好啦，跟住呢就係圣女因太过完美不够可爱而被废除分入并买到轮角。超你喔。 圣女系再加退队啦。 哇。 非常之毒。 好长嘅名字。呢套嘢呢我留意到就係咩声优表。 非常好。 穿上内忠实铃木爱奈周访奈奈香版本真灵其中一大堆粒废声优。仲有啲宣誓已经虽然宣布咗德井清空啊内田秀啊。唉。先不过都点讲呢套嘢都系唔会睇嘅，因为就系个名要读一口气读唔完嘅名，我唔打算睇。 即系仲要系两个现在嘅主流啫，一个退队流，一个圣女系，都系啲已经俾人玩到烂噶啦。嗱，如果佢系可以打我连败，佢厉害，但系我唔会好期待佢会咩咯，但系我唔会期待佢超越一般嘅想象咯，即系。太难大家啦！如果你真系话听和光冚珍珠，好似当年咁样，当年每日时咁样去打我脸嘅，欢迎去打你嘛。不过特先讲啦。 另一套咧，冲方丁原作嘅科幻动画《Moonrise》。咁呢套嘢咧，佢最大卖，佢其中一个卖点就系揾咗阿牛妈方川宏去做人设原案。咁其实咧，虽然呢个几年咧，苍穹发夫立玩到烂晒啦，但系。其实我对冲方丁如果他肯认真地去写一个故事而不是一路在那翻炒旧货的话呢，我是挺有信心的，我对他的故事是有 OK 得的。但是他即是叫做前提就是不要玩烂咯，因为法夫勒是其实法夫勒要讲的东西第一期讲完的了。你跟第二期最多补埋一些你想你之前不够讲的东西，跟之后的东西就纯粹做什么从一路叫做什么受欢迎啊拍下去这样越拍越烂咯，拍到大家不想看了拍到。 但我的看法就调回来跟之前一样，我是用他的配套去预估这套戏到底如何，毕竟原创作品你真的很难估。Netflix, 科幻，然后找下冲锋来搞这种的主题。我 不会红，但我会有期待。 绝对是会奶嘢的东西。 不是他一定不红，但我会期待。 之前类似几套作品都是这样，你说他很烂算不上，但是很优秀吗？你又好像有些不完全燃烧的感觉。Netflix 出了好几套这样的科幻片的了，好几套的了。即是如果烂到很彻底呢，反而没那么样，他真的你说他很好又不是，好几套都是的了。你但是说他精彩绝伦又绝对谈不上那只。Netflix 出了好几套这样的作品。我不知道这套会不会都是这样，希望不是啦，但是我都是那句。根据现有的资讯，我只能这样判断去推断的啫。 我会留意一下，我会留意的，比住冲锋丁面。好啦，跟住咧就系《忍者与杀手的两人生活》。哇！ 我硬系认住我以前有提过，但系好似真系冇啊。 咪好怀念啊！呢种文化，呢种画风，呢种好呢种。 咪就方文社空气系咯，虽然唔系方文社嘅。 系咯，好啊，咪就系咯，一睇个画风，呢种 style。又另一种好怀念啊！几耐好耐冇睇过啲完全，因为近年嚟依类画风、依类咁嘅 style 嘅嘢，系得翻小邪神嘅咋，仲拍紧嘅系。 即系而且佢个cast 表都系都好怀旧啦。即系我讲怀旧会唔会好 mean 啊？但系真系系十几年前。 花泽、藤泽优、喜多川、大久保、小仓、猫， 系咪十几年前嗰种？ 嗰难民翻嘅 style 咯。 那个咪冇十几年啦，十年八载之前已经红紧嗰扎人啦，即系成个配套系咪好似真系好似十年八载之前嘅萌翻咁样咯？ 有一种怀念嘅感觉咯。 即系嗰阵时佢哋冇咁红啦，但系真系好怀念，即系由当年就话烂大街啫，而家已经唔见晒噶啦。咁啊，所以绝对值得留意一下，如果系萌团嘅话。 好啦，跟住咧就黐家娃啦，唉，红到爆炸嘅，咁就。新菜季不是新菜季啊！ 因为佢系之前我可能同之前有个连结噶，咁佢而家就佢一路都系嗰啲无限番啊，我哋所谓嘅，即系一路播一播，冇一季冇好明显嘅一季季季咁样去噶嘛。咁佢而家就话佢要整个新季度出嚟，要整新系列啦。咁但系中间要断三个月，咁新系列中间断三个月，我谂啊最大可能就系小不如换声优。之前我哋就提过啦，小白变中之人啊，系男人嚟噶嘛？ 系啊，因为你年纪大咗，你就把声变啊嘛。 之前系男仔啦，而家就变，而家就准备变男人啦，大家明噶啦，唔系嗰只啊。 咁你就换噶啦，要 即系佢变声期啊嘛，咁所以佢保持唔好原本把声，咁一系你接受到 嗰个样子，但系个声完全唔同咗。要么你就只能换声优，咁可能嗱，也许未必啊，唔肯定噶，话唔定佢最近开放一枪啊。但系我觉得最有可能就系佢要换声优，可能系成 set 换，亦都可能就系换一个换声优。因为要换声优，所以整个新系列出嚟。虽然佢表面上原因就系换新系列啦，所以我哋又换新声优咁样嘅。但系我觉得调翻转嘅可能性应该系比较大嘅。咁可能系咁，亦都可能纯粹虚化枪，因为毕竟无限花呢啲嘢咧，有时会做到啲制作嗰边嗰啲组啊，燃烧殆尽。物理上，你知做动画几咁攞命噶啦，无限咁样连续，未必做顶得顺嘅，可能要休息翻一季，然后下季先继续。有好多可能性嘅，咁但系总之佢而家喺播新季之前咧，要先暂停一季咁样嘅。 唔紧要啦，新冇所谓啦。其实换声优足又唔系大不了嘅事，新赛季嘅事，呢啲都事实。 所以佢因为咁我 点换都红噶啦，反正 唔系呢个都系事实啦。咁样 你唔通佢会有一句你会红，佢红咗程度就系佢换乜都掂噶啦。唔通佢会唔红啊？换声优傻啦！ 之前都讲过啦，虽然作者系支持个声优嘅，但系你冇办法咁样拉少个 Vefa 啊嘛。你越后佢就越个把声越同以前唔一样，越同个角色配唔一样，咁真系只能换。咁可能亦都系咁样，所以先顺便换嘅啫，顺便调整一下，咁啊新再出发。最简单就系换翻个女声优咯， 系啊， 即系好认真，整体真系唔适合用男人配。 当初冇人谂过会咁红噶嘛，会红到而家就咩？ 我谂得做咁耐啊。 总之你任何一件产，你任何一件产品只要切个蛙公仔落去，即刻爆红啊！去到依程度咧， 即系虽然切开少少啊，即系等于我哋之前讲阿哥啊严上嗰单嘢嗰阵时啊，都系当初用个小学生配个 Vocaloid， 冇谂到后边会因为咁而严上噶嘛，类似咁嘅意思啦吓。 好啦，跟住咧，依套咧真系叫做收工啦。 先讲先，呢个唔系 anime 作品嘅部分，但系既然都系动画化啦，我哋拼埋一齐讲啦，咁样。 讲埋啦。咁就追于最终章啦。上低音号。咁佢虽然佢之前嗰套电视版有啲人翻嚟就挥佢嗰后嘅本改编嘅本，有啲人会觉质疑啦，但系基本上我听到 OK 嘅，啲人佢嗰个后面嘅改编都 OK 嘅。 嗯， 咁就而家佢，但叫咁，基本上都系嗰班底噶啦，咁就追完咗成个系列啦，好难得地将整个古小说系完得，仲叫做咩啊？唔系好耐时间，因为有啲作品要将成本小成套小说完晒嘅话，系有生之年嚟噶嘛？呢度唔系算好嘢噶， 仲要中间系隔咗嗰件大火事件 一段相当长嘅时间，系啦， 吓咁啊！佢咁都完得到，其实算系真系算系咁噶啦，就系、是、有啲睇住个女大嘅感觉，老老实实。 最叫做惊讶嚟挨咗咁多苦，终于都叫做结束，即系叫做咩收有一个就系即系叫入佢真系搞掂咗噶啦，唔系话中途俾人接手啊 K 卡嘢。OK 啦，跟住我不是恶女，秋公蝶鼠互换转，睇个 feel 就入佢所谓叫中华系嘅。 即系后宫， 但系又其实冇我， 即系中华系后宫嘅，我真系我先会谂到药师妈妈嗰边，好认真。 但系妈妈嗰套嘢其实系其实严格嚟讲，佢算半冒险半推理作品嚟噶嘛？呢套我够有点形容咧，好啲。如果后屘我叫中华系冒险作品咯，我 feel 到就。 总之佢决定制作动画啦，咁时间未定嘅，咁可以留意一下嘅。因为同类型作品好少，所以应该唔会系嗰啲烂大街作品啩。 呢套应该系食住叫做咩？药师少女越捞越掂，咁就神机炒翻出嚟啦。因为其中华系作品一直有，但系从来唔系主流。咁偶唔系， 数目上真系好少。 唔系数嚟数去，咪得十二国记啊，丑闻国要几嗰三四套。 数目好少嘅啫嘛， 数尽噶啦。你会记得嘅中华系作品派得出嚟嘅，其实都唔会差，因为本来就少。咁再加埋呢轮药师少女又真系叫大红，因为 Netflix 捧得佢红，而呢套嘢系真系 OK 掂嘅，制作组亦都颇为有爱，亦好认真咁改编，咁炒翻起热嘅，咁继续住噶啦。夸张到连大阪环球影城都搞药师少女联动嘅，我谂啊，唔系啊嘛，会唔会有少少过咗火位啊？ 的确几越级噶，老老实实，因为毕竟叫大阪环球影城啦，真系唔系红到红透半边天嘅作品咧，都唔会搞噶。即基本佢搞得联动嗰啲，基本上都系啲非常红嘅作品啊！我有少少意外啊，即系有啲越级打怪。 有咁红唔系，即系我嗱呢套嘢， 是我是好推的呢套嘢，因为我自己有追开小说。咁事实上佢嘅作品质素系几高下嘅，即系以喺小说家网站嚟讲系属于超班嗰只嚟嘅，仲超好多，超起码两班嗰只嚟嘅。但系有冇呢类咁嘅剧，呢类嘅作品有冇红到话环球影城会走去揾佢做联动咧？我有啲觉得奇怪嘅，可能 Netflix 嘅关系啦。 咪就话佢个即系唔系我好想用个梯家嚟讲，但系佢真系同个同华侨影城平时合作开嗰扎国民级嘅作品 有少少， 唔系话作品质素啊，系嗰个 名气、 观众嘅数目啊。毕竟你搞个咁嘅嘢，你系一定要系人多嚟肯嚟先得噶嘛。我谂大部分我唔系好肯定啊，因为我好耐冇入咁啦。我谂大部分日本人都唔识呢套作品先啱，但系所以唔系一个正常环球影城会做合作嘅对象啦。 有少少意外咯，虽然我高兴嘅、啊，有机会我可能会去嘅。不过七月嘅话就有啲问有 冇睇死你一定去。 七月有先问出先问水，因为如果六月嘅话就可以去埋啦。七月就有先问水啦。诶、哎，到时先算啦呢啲嘢。 叫佢入佢搞半年，你我又唔信你半年期间你唔会去。 咁系， 我又唔信你呢半年你又跟去日本，你又唔会去嗰度。 因为真 即系我唔系好信嘅，我觉得即系我睇死你啦吓，即系一年去几次嘅话，我又唔信你。但系你就独独就系避开佢，因为佢由七月一号开始搞到2026年嘅1月4号，搞半年时间，你点都去过一次日本噶啦、你去日本又唔可能唔 plan 佢啊。 顺便讲下啲原，即系最后岔开一讲开大班岔开啊，纯粹系就系、是。咁咧，大班萬博就四月尾搞啦。咁咧，啲成班日本仔咧又唱衰萬博，话佢唔受欢迎，啲票卖得少。我哋一个反应就系、是，一个长达半年嘅大型 event， 有咁多人一早买预订票啊？除咗啲游客之外，即系你入半，你搞10月尾，有成半年时间，你要几时买飞咪叫去买咯？所以我做乜要喺开作之前一大朝早决定买咗飞先，就咁样啫嘛。 你买定飞嘅唯一用途就系悭翻你排队嘅时间，买飞嗰个时间入去都要排啊！ 你同埋呢啲嘢，一个礼拜前买飞都得啦，你要去，你使唔使好似我咁样早成两个月前买飞啫？因为我呢系外国游客买机票嘅话，你就会有咁啫。但系当地人，我一个礼拜前，我听日去，我今日买飞仲得傻啫。所以呢票入埋都系应该嘛。 不过我觉得你讲嗰种情况比较似系咧，日本系有个咁情况噶，全日本嘅大型 event 啦，实系有啲人走出嚟话，哎呀，有咩叫搞啊，搞嚟嘥气，嘥钱嘥钱嘥意思啊，即系包括奥运啦，包括国葬啦，总之大型少少嘅全国性 event 咧， 实有人咁讲噶， 就会有啲人跳出嚟喺度几格格噶啦喺度，即系所以我哋冇乜嘢啊， 嘥够气，系香港都系咁样，其实好啊。Amy Japan 呢个嘢做咩清晒啦？今年七月都几唔得闲，我总结就是今年七月非常之唔得闲。仲有啊，嗰日系播紧嘅，跟住一大堆新番上，我一直系下尾冲击实验，我都要睇啦呢套嘢。好， 可以闹啦， 系啦，可以闹啦，难得系好耐冇咁热闹啦。七月翻，今年七月大家嘣嘣一大堆涌出嚟， 好啊， 咁值得期待嘅。好啊，咁就系咁多啦。咁呢一集就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